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，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青石的后面是个小洞，里头有个铜环。多罗大师握住了铜环，使劲一拽，只听得墙内发出一阵深沉的咚咚的声音。原本严丝合缝的石墙分开了，中间缓缓地露出了一扇门。杨炫之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多罗大师轻声说：进去吧。推门进入，点起了蜡烛。杨炫之发现门后是个并不大的空间，空荡无物，只有在房间的中心立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那是一块石碑，沉重的黑石雕凿的，半人多高，根部埋于地下，上面光滑无比，看来年代已经很久远了。黑暗之中，多罗大师的声音很沉重地说：你们看到石碑上的字了吗？杨玄之将蜡烛往前移了移，眯起了眼睛，看清了上面的字，不由惊得哎呀一声叫了出来：啊，独孤信和彭越嘴张得也很大。啊，石碑上面刻着五个隶书文字：汉白马四指。啊，独孤信惊诧地说：什么？白马寺的寺碑怎么跑到永宁寺来了？所谓的寺碑，几乎每寺都有。寺院修建之前，选定寺址，立下寺碑，做足法事，然后才能建寺。立寺碑必不可少，如同奠基，被视为一座寺庙的根本。没有特定的原因，任何一个寺院的寺碑都不会轻易的移动的，更不可能离开寺院。永宁寺在洛阳城中，白马寺则在城西，两寺相隔甚远。白马寺的寺碑出现在这里，不可思议。再者，白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呐，乃是中土第一寺，天下佛寺之首，地位是举足轻重的。被视为根本的寺碑，就更不可能离开寺院了。杨玄之绕着寺碑走了一圈，仔细查看了一番，说：这寺碑四边有埋下时的石槽，用铜枝浇灌固定，它不是依赖的。多罗大师赞赏地看了杨炫之一眼，说：杨大人慧言呐，慈悲一直以来就在这里。这就让杨炫之等人摸不着头脑了，什么样的寺就有什么样的寺碑，碑在寺中，天理就是如此啊。白马寺在城西，离这里有好几里地，哪有碑在寺外如此之远的道理呢？看着三个人疑惑的模样，多罗大师笑着说：诸位，此地便是白马寺了。 啊， 大师说笑了。彭越忍不住了。洛阳城黄毛小儿都知道，白马寺在城西，此地乃是永宁寺啊。多罗大师冷喝一声，言语决绝地说，此地就是白马寺。27年前，灵太后胡氏大兴土木，兴建永宁寺之前，在这块地上已经有了一寺。多罗大师的声音在昏暗之中响起来了，深沉而沧桑。房舍之中，杨炫之三个人抬头看着他，竖起耳朵，屏声静气地听着。洛阳乃经师之地，富庶天下，皇家推崇佛教，所以寺庙林立，香火鼎盛。贫僧记得，当时光是有声名的大寺就有1000多所，而在这众多的佛寺里，寻常人很难注意到此处也有个寺庙。寺不大，只有前后几进院子，不知何年何月所建，历尽沧桑。寺内僧人20-30，离群所居，别的寺院都化缘宣佛弘法，信众云集，这所寺庙却极为低调，寺门不开，僧人不出，与世隔绝。寺门口连写着寺名的匾额都是没有的，简直卑微到了极点。但没有人知道，这所离奇的小寺却埋藏着一个圣教最为隐秘、最为重大的秘密。更没有人知道，这所小寺才是真正的白马寺。彭越说，大师，小的斗胆问一下，难道这洛阳有两个白马寺不成？ 说两个白马寺可以，说一个也未尝不可。 这是为何？ 多罗大师的话让三个人越发的糊涂了。彭越焦躁地说， 一个就是一个，两个就是两个，哪有说一也可说二也可的道理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寺也叫白马寺呢？ 寒明孟佛，白马驮经的这个典故你们都听过吧？ 彭越点头说，自然，这个无人不知啊。汉明帝梦见金人背后放光，派人西去迎来佛法，因白马驮来经书，在洛阳城西建白马寺。不过先前法照也说过这个故事，却是有内情的。 他怎么说呀？ 法照说，当时白马驮来的最重要的非是经书，而是佛顶古舍利啊。此至宝一直保存在白马寺，后来随他师父圆空老和尚的失踪而丢了。 多罗大师听完了，当即摇着头说，当时驮来的没有佛顶古舍利，所谓的至宝乃是金函呢。 什么？金函？ 杨玄之等人不由得呆住了。独孤信说， 那法照难道在说谎吗？ 多罗大师说， 当时汉明帝派去的使者应回佛像经文，同时还接来了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两位天竺的僧人，此二人秘密携带的便是金函，并没有顶古舍利。 说到这儿，多罗大师顿了顿，接着说， 回到洛阳之后，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个人与汉明帝秘密地进行了一次长谈。第二天，汉明帝就下令修建白马寺，以安置佛像、经文，就是如今洛阳城西的白马寺。 哦，那此地的白马寺呢？ 此地的白马寺乃是秘密营造的，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个人的驻息之地，金韩就被妥善地安置在其中了，而且当时派了禁卫秘密看守。虽然也叫白马寺，但只有皇家以及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。 杨玄之问道， 那请问大师，为什么要建两个白马寺呢？当然是因为金韩了，它里面的东西太重要了。 堕落大师将谈话引入了正题。 圣教的缘起你等都了解吧？ 独孤信说，是，了解一些。 佛祖有感于人世的生老病死等诸多的苦恼，舍弃王族的生活出家修行，35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遂开启圣教。 堕落大师微笑着说， 师尊觉悟成道之后，各处说法，弟子众多，圣教弘扬，三界十方闻声而喜，弟子中有诸多大成就者，光阿罗汉便有500多人，各有修行，各有方便，皆是尊者。但修行到最后，这些弟子心中都有同一个疑问。 说到这儿，堕落大师抬起了头，凝声说， 那便是如何是佛法真谛？有一次，师尊在灵山会上端坐法台，众人屏声静气待其说话，怎料师尊一字未说，拈花示众，当时众人皆默然，唯独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 大师说到此处，自己也笑了。 所谓师尊拈花，迦叶一笑，乃是贫僧所追求的真正的佛法。师尊说，我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、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佛主摩诃迦叶便是如此。 众人都皱起了眉，思索着堕落大师的话。 这个典故被记录到佛经之中，不过还有个故事，可能你们并不会从佛经上看到的。 堕落大师说着，微微地挺了挺腰，接着说， 师尊80岁的时候，在居士那家城视线涅槃，涅槃之前，弟子们十分悲痛，有弟子觉得师尊涅槃之后恐再无法当面讨教，便问师尊，师尊超脱生死，证得无上成就，请问佛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？师尊当时笑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 堕落大师说出了此话，众人都笑，但笑着笑着，脸上又都呈现出无比崇敬的神色。 是啊， 师尊说这句话，并不真的表明他不知道。而正如他所说，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是不能用任何的语言文字说明啊。多罗大师双手合十，宣了一声佛号。但是，师尊在涅槃之前，还是将他的佛号真谛秘密地书写了下来，称之为无上大般若涅槃经。此经记载着世尊最尊贵的法教，为一切佛经之首，乃是无上的佛宝。据说普通信众听闻一遍便可解脱生死，修行僧人诵读一遍清心领会，便可得阿罗汉果，可谓三界十方最珍贵的至宝了。听到这儿，杨玄之等人兴奋无比，说：啊，既然有如此至宝，应当恭敬抄写，广扬天下。那么为何我等从未见过听说过呢？啊，莫说尔等没有听说过，除了师尊，这天下的僧人估计也没有第二人见过呀。这却是为何？如此至宝，功德无量，照理说应该广为弘扬，但是贫僧之前说了，正言法藏，涅槃妙心，无法言说，各有各的修行之道，所谓佛法方便有千千万万，个人的领会皆有不同，何苦要将一种观念固定为正法呢？师尊理解的佛法真谛是他自己的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做学生的遵循老师的教导，还需自己刻苦修行，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佛道。师尊当时写下圣经，乃是为后世留存自己的道果，他并不想因此而禁锢后人，这种行为是大功德呀。哦，是。独孤信等人纷纷点着头。圣经写完之后，师尊将其交付给一位弟子秘密保存。这位弟子是谁，贫僧不能说，只能告诉你们其神法秘术之能，在师尊所有的弟子之中排名第一。师尊涅槃之后，这位弟子造三重宝函，放置圣经于其内，并施展其神法秘术于其中，任何企图私自开函取经之人都会受到最凶猛的惩罚。而且这位弟子还率领门徒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团体，历代传承守护宝函圣经。多罗大师说到这儿，独孤信等人心头震撼，不由得双手合十。而后圣经传世，佛法弘扬，此事也逐渐地泄露出来，修行者都想证得佛果，世俗之人尤其是大权势者，比如帝王国君，皆想超脱生死，所以纷纷打探宝函的下落，相互征战抢夺，无端生出许多的悲剧。到了汉明帝的时候，天竺大乱，守护宝函者死伤惨重，为是宝函不知被人亵渎，所以决定秘密持宝函来到东土，以求周全。

很多不但对佛法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而不自知，甚至干出了披着僧袍说外道的法，做外道的笑话。贫僧接触甚多，有感于当下佛法的混乱，必须剔除歪风，弘扬正法，遂决定前来东土，求得宝函，开启圣经，普度众生。由此渡海而来，历经劫难，受人讥谤，刀兵加身，六次被毒，已不改初衷，只为心中佛愿呐。多罗大师说着，撩起了僧袍，露出了那一双皮包骨头的残腿。那双腿虽然是大师所说的中毒所致，独孤信等人听了多罗此话，心生无限的敬仰，恭敬而拜。多罗大师接着说，此处的白马寺初见时是备受保护的，但岁月荏苒，王朝更迭，时间长了也就无人知晓了，只有寺内的僧人薪火相传，艰难地守护着这个秘密。不过一代代僧人圆寂，继任守候的也就慢慢地心淡了，甚至还有了开始打歪主意的人了。说着，多罗大师指了指窗外，当年胡太后要想兴建一所皇家大寺，选来选去选中了此地，便下旨将这所不起眼的小寺推倒，为即将兴建的大寺让出寺址，结果遭到了守寺僧人的阻拦，苦苦相求。杨玄之插话说，啊，僧人说此处建寺是不祥的，后来又果然掘出了白具，用铁链捆绑，眉心处钉入金刚钉的骷髅。哪有什么不祥之说呀，此地风水甚佳，僧人有此说，不过是不想那百具骸骨被发现罢了。独孤信接话说，是，此事白马寺的老僧也说过，那百具眉心处被钉入金刚诀的骷髅，乃是修法时心神坠入魔道的僧人。说是坠入魔道，其实啊，多罗大师沉吟了一下，语调悲凉地说，其实是他们私自打开三重宝函受到的惩罚。空旷的房舍如同一尊陶瓮，阻隔了一切外来的声响。杨玄之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，以便不打扰这个寂静，但是在他的内心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。那个装有圣经的至尊宝函竟然被打开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多罗大师声音洪亮，继续说，秘术一门的修行者比起一般的僧人，佛心更为坚固，如同磐石，很难挪动。若是修行中动了心神，坠入魔道还能解释，百余僧人同时如此就根本不可能了。独孤信说，是，白马寺的老僧也是如此说过。多罗大师转过了脸，看着窗外说， 寺中守护宝函的僧人动了妄念，在一人的提议之下，众僧决定打开那代代守护的宝函，以窥探那无上的佛法圣经。他们沐浴更衣十分郑重，百余僧人齐聚殿堂诵经礼佛之后，打开了宝函。 说到这儿，堕落大师的声音逐渐地激动起来， 那可是佛陀写下的无上经文啊，凝聚着解脱之道，成佛之道，对于任何一个僧人来说，哪怕是其中的一句话，都如珍宝一般，举世无双。他们一边不断地诵念着佛号，一边伸长着脖子看着圣经被取出。可是他们想不到，最里层的摩尼紫铜函被打开的时候，惩罚就接踵而至了。堕落大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高僧大德留下来的神法咒术骤然发作了，威力之大超乎想象，于是几乎是瞬间，百余僧人齐齐身心坠魔，狂癫无比，挥动法器自相残杀。而那开启宝函的僧人见状不妙，慌忙将经文重新放入，合上了宝函。不过已经晚了，百余僧众无可救药，这自汉明帝时就传承至今的白马密寺，一夜之间成了空寺，只有一人幸免于难。 独孤信说， 何人？那个打开宝函的僧人，当时的寺主，开函时他为新入佛法，故而为疯癫。 杨玄之问， 请问大师，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？且听贫僧说下去。 堕落大师淡淡地说， 寺主后悔不已，但事情发生无可挽回，他深知此事若是被别人知晓，后果难以预料，便连夜来到嵩山，找到了贫僧。当时贫僧在嵩山宣讲佛法，声名远扬。这寺主和贫僧是好友，他知贫僧修为深厚，便将事情和盘托出，祈求贫僧相助。贫僧与他来到寺中，按照密门的规矩，连夜以金刚诀钉入那些死去僧人的额间，并以铁链锁起躯体，将他们秘密埋葬。完事之后，他拿出宝函献给贫僧。 彭越说，那大师你岂不是如愿以偿了吗？ 照理说，贫僧万里迢迢自天竺来到中室，为的就是得到这金函，但那个时候贫僧已经不想要了。 为何？ 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事，或许是领悟了当时佛祖的心境，金函也罢，圣经也罢，得到了又如何？开启了又如何？众生都是佛，都能领悟佛法，各有各的佛道。世尊有世尊的果，我等也有我等的果。 说到此处，堕落大师皱起了眉。 而且即便是贫僧，若打开宝函取出经文， 恐怕也难逃心坠魔道的下场。所以贫僧并未接受金函，而是让寺主继续持护。贫僧随即就离开了这里，回到了嵩山最石洞闭关。向玄之说，闭关为何？因为当时贫僧发现寺主虽然未死，但也中了魔咒，不光是他，这寺也不能幸免呐。众人大惊失色，什么魔咒？最底层的摩尼紫铜函中被施展了飞升咒，乃是以鬼物作引，以神法咒术催之而成。这种东西如同尘埃，肉眼是看不见的，封存之后万年不死，一旦唤醒便会复活，从口鼻侵入人身，便是金刚阿罗汉也无法抵挡。独孤信脸色死灰地说，怎么，世间竟有如此厉害的东西吗？更要命的是，死飞升，刀砍斧劈不死，水淹火烧不死，只能以大咒驱之。那时飞升已入寺主身体，贫僧修为无法替他驱除，只能闭关自修，求驱除之道了。当然贫僧走时也将破解大咒传授于他，令他日日念诵，暂且压制，但不出根本，他的死也是早晚而已。听到这儿，杨玄之说，那后来呢？后来的事你们就都知晓了。胡太后兴建永宁寺，挖出了那百具骷髅，勃然大怒，审问寺中的僧人。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看，非常的激动。杨玄之说，那寺中的二三十个僧人在审问期间全部离奇身死，几乎是瞬间就变成了一具具人皮。是啊，此祸也是那飞升所为呀。堕落大师十分不忍心地点了点头。死的人中包括那四主，不过在此之前就将宝函交给了一个徒弟，此僧名唤道真，得到宝函之后离开了此寺，幸免于难。事后永宁寺见道真回到了这里，成了永宁寺的僧人。他不知其中的缘故，只是老实地守护着师父给他的玉函，同时设法寻找师父的死因。永宁寺建成之后，贫僧也曾来过这里，表面上说是观瞻，实际是为了寻找宝函的下落。但是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出关了吗？九年闭关算是小成吧，但是没有把握。堕落大师的声音很轻，但眼睛看起来神色是镇定和沉着的。贫僧拿着那位老友的信物结识了道真，遂成忘年之交。贫僧本想彻底除了降临此寺的飞升咒，与道真一起带着宝函离开，但洛阳大乱，而且有僧门败类毒害追杀贫僧，贫僧只得设计逃脱离开。自那以后，贫僧只好是隐姓埋名了。 后来到真流于寺中，见孝庄帝和太子被囚，凶多吉少，便修书给贫僧。贫僧来寺，孝庄帝已被押走，这就得太子殿下，便是道品。不久之后，道真带着道品、道红、道松山、江宝涵这二人托付于贫僧，随后就入寂了。说到这儿，堕落大师痛心疾首。那些年啊，贫僧经常私下来到这寺啊，以除那流于寺内的飞升，但都没有成功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悲剧的上演。后来道品、道红也来，永宁寺一回战乱之下，这皇家大寺倒成了避风的港湾，也正好是贫僧努力破咒的好时候，所以将宝函交给了道品、道红。贫僧在此地不断的闭关，以求参透那破解之法。怎想到如今，因为宝函牵扯出这一连串的祸事。独孤信说，听大师这么说，那可怕的飞升还在寺中啊。当初被贫僧封于一巨大的铜箱之中啊，贫僧那时无法消除，只能如此。怎料多年前铜箱失踪了，故而杨玄之等人沉默不语。堕落大师一番言语，将宝函的来历以及其后的诸多的纷争说了个明白。众人茅塞顿开的同时，也多了许多的惆怅和叹息。杨玄之用双手撑地，看得出来他有些疲惫了。他问大师，你结识孙岩有多久了？ 大概两年了吧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。 他和刘胡之间的事情大师知道吗？ 不知，不过关于这尊你们说的猪毛佛，贫僧倒是可以指点一二。 堕落大师指了指大门，示意打开。彭越起身开门，冷风灌了进来，夹着雪花，凛冽无比。彭越带着军士们将那尊猪毛佛搬了进来。佛像看起来有些沉重，他们搬得非常的吃力，但放在地上却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。堕落大师说， 这尊佛像你们没有看出异常的地方吗？ 独孤信说， 要说他的异常啊，那就是这一身坚硬的银色的毛发了吧。 堕落大师笑了，摇摇头说，你们再仔细看看。 浮屠它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，雨声喷涌。